Hello， 大家好，我哋又去到第二集嘅反洗脑，我系 Michelle， 我系 Ryan。 喂，好开心啊！今日又嚟到第二集啦。上一集咧，阿 Ryan 我哋倾咗呢个情绪勒索， 系啊， 系啊。咁啊，上次做完第一集之后有咩感受？ 就好俾自己勒索嘅感受，因为我发觉死啦！第一集已经讲到呢度咧，我哋呢个节目点样继续卖落去咧？仲有成十几集，咁就冇计啦，都逼上咗梁山，咁我就做咗唔少准备功夫嘅之后。 其实咧嗰、题目本身好吸引人嘅，即系自己听翻都觉得哇，呢一种质素嘅节目内容其实都几值得听，即系我自己听翻觉得，喂，其实好少呢啲电台节目讲咁深入嘅一啲心理状态噶嘛， 系咪？肤浅嘅人多嘛，而家， 所以我希望可以继续成全或者继续呢一种我哋叫反洗脑个节目内容，就希望去透过分析一啲唔同嘅现象，去话俾听众知，其实我哋不知不觉之间，潜意识又好，意识上又好，系接受咗一啲信息而我哋唔知道噶。 系啦，同埋有少少亦都系叫大家负返啲责任嘅，因为呢你俾人洗脑呢有一半呢系你嘅责任嚟嘅，咁我哋费事讲太深入落去啦，不如我哋今日讲返今日嘅主题啊。 冇错啦，咁上一集继承呢个感情勒索、情绪勒索之后呢、有好多听众或者朋友都话，喂，其实呢讲开呢个洗脑呢系讲緊儿童时代或者一个 BB 啱啱出世头几年呢，上次我哋讲个 critical faculty， 即系嗰个批判嘅思考未系发展得好成熟嘅时候，其实我哋嘅 caretaker 或者我哋叫做所谓照顾我哋最亲密嘅人呢，好多时候都系父母噶，咁所以今日我哋都会探讨下，究竟父母对于小朋友或者我哋童年嘅时候，父母对我哋嘅影响，而佢同嗰个洗脑嗰个嘅关系又会系点样？ 个关系咪就是直接就系洗脑咯，因为佢由你出世到你有一个批判思考嗰段时期系佢照顾你噶嘛，咁 by definition 喺嗰段时间入边咧，佢做嘅任何嘢咧。同埋注意，小朋友系冇语言嘅，所以系你喺嗰段时间做嘅任何嘢咧，会直接影响个细路，而唔系你讲嘅任何嘢。咁嘅一个咁样嘅关系。咁但系今日我哋想讲嗰样嘢系乜嘢啊？ 其实头先即系讲紧细个嘅时候咧，头几年父母对我哋影响好大啦。咁究竟父母喺个所谓 parenting 教育子女啦，即系管教细路仔嗰个方面，我相信东西方嗰个文化有少少差异嘅，系咪？咁我哋上次就讲咗话港女港男，即系拍拖嘅时候，大家互相去即系情绪勒索啦。其实呢个同究竟父母我哋嘅教养，我哋嘅上一代点样去管教我哋有冇关系咧 ？parenting 里面有一个。所谓有一个 term 啦，喺心理学上面叫做psychological control， 心理嘅控制，manipulation 或者系去控制个仔女嘅某一啲情绪嘅反应。上次我记得嗰人有讲过愧疚 shame 啊，或者系一啲 guilt 嘅感觉。其实呢样嘢我哋今日会探讨就系、是父母对我哋嘅影响系点样咧，或者佢有冇做到呢啲一啲嘢去影响个仔女的。 我想打个岔，嗰、那个 psychological control 系咪专业术语嚟噶？ 其实我谂系一个我睇咗好多 articles 啊、文章啊。有去形容呢件事，但我谂佢未必系一个学术嘅， 即系唔会有一个好专门嘅手法系抽出嚟嘅，而系即系我哋理解嘅就咁晒佢嗰只 control 嘅。 佢只系讲紧啊，父母有阵时好多时候利用一啲说话 behavior 行为去令到仔女有某一种嘅情绪，例如 guilt。即系 shame 愧疚，而影响到佢日后嘅一啲自信心。self-confidence 系啦，喺呢度咧，我想讲少少观察先，即系费事太沉重嘅讲理论住。咁咧就我嘅观察啊，我又唔可以代表晒所有人，但系我都觉得应该唔会错噶啦。时下对于仔女嗰个管教咧，系偏向重嘅。同唔同意咧？ 而家我讲紧系啦，即系 打又唔得 嘅制度啦，社会又话喂你唔可以打小朋友噶、哦，咁当然打系唔啱嘅体罚但系就我唔知道，因为我细个俾人打大嘅， 系咯，即系有人类历史 搵滚衣架打你，咪打到衣架都断埋。 即系中国打仔打咗几千年，你呢几十年话佢唔啱咧，咁我听住先嘅啫。 今日我哋个 topic 其实有几 controversial 噶， 好非常 controversial， 非常之嗰啲叫咩啊 controversial。 我 expect 系俾人投诉噶呢个。 会啊，因为而家嘅父母佢喂，我要保护小朋友啊，我要等佢免受伤害啊，诸如此类。但系我哋讲紧就系话，究竟嗰样嘢系咪真系系咁嘅咧？ 我提出一个问题先，因为咧嗱，我哋有一个 saying 咧，应该大家唔会反对噶啦，严师出高徒啊嘛，系咪？ 系 严师出高徒嘛？ 啊，叶问点样 train 佢啲徒弟啊？系嘛？ 咁有理由相信，其实如果个老豆老母咧系严啲嘅，咁个仔女都会好啲啊？咁好 系咁样嘅，呢个系中国人嘅谂法嚟嘛？ 咁但系唔知点解而家变到咧就系另外一个极端啦，好洋化啦。香港嗰啲父母就非常之睇好多古灵精怪嗰啲 parenting 嗰啲书咧，就话一味得个爱就得噶啦。 嗯， 你系咁爱佢啦，唔准打嘅，佢因为佢会有阴影，唔准点样闹佢嘅，因为佢会有阴影。结果咧反而咧，我就见到成街嗰啲小朋友咧系怪兽嚟嘅。 嗯。 即係佢乜都係嗌嘅，情緒失控嘅。以前譬如我哋喺百貨公司嗰度咧，喊少少、大聲少少，俾人管嘅啦。咁但係咧，而家就竟然咧執咗半間，唔係刪咗一半個百貨公司係招呼呢個細路嘅。咁咧，我又覺得係另外一個極端。 而家話嗰啲小朋友綁鞋帶唔識綁啊，綁唔到波鞋帶，跟住就 幾大啊？ 講緊六七歲咯，六七歲綁唔到鞋帶喺街度喊，跟住要個菲傭帮手绑，佢话佢唔识绑，咁样 呢个就系我哋上次讲嘅杀嘢嘅人嘅 杀嘢 啦，系咪？ 系，但我觉得头先阿 Ryan 你讲嗰样嘢就系，其实点样攞个平衡就系严师出高徒，大家呢个明白嘅。咁但系亦都有啲个案就系去到头先讲话咩情绪嘅一啲 abuse 系呢个 abuse， 令到可能有啲小朋友细个创伤阴影或者系个。老豆老母是不断咁样去打击、 嗯、 打击或者言语上去侮辱羞辱嘅小朋友。嗰、那个程度个 balance 点样攞。 呢个问题其实我嚟之前呢係諗咗好耐，我讲唔得清个关系呢，咁好彩后面我嚟之前过马路呢，我终于諗通咗啦，我尝试喺呢度表达一下。 好 好好。我用两个例子去 clarify 呢个 point。第一个呢就係、是、又系本人啦，即 係。啊，你讲下你嘅自身经历啦。 最好就系咁样㗎啦。嗱，唔好讲本人住，我讲一个匿名嘅有钱佬。咁咧，佢话佢好感谢佢老豆嘅。咁佢讲到喊添嘅。 你呢个系即系转载自 转载自 自佢自己，定系公开嘅资料揾到噶？ 公开嘅资料都揾到噶。 O K， 嗱嗱，嗰个情况就系咁。大家尝试一下理解，因为呢个古仔咧，佢自己讲到喊，我睇佢讲咗好多次，听咗好多年，佢自己讲到喊，我唔明佢点解喊，我终于知道点解啦。嗱，嗰个情况就系咁嘅，咁佢系一个好成功嘅商人啦，终于咧就得奖啦，咁咧就全美国嘅最成功嘅拉丁裔嘅商人，咁样一个奖，咁咧就记者啊，咁系咁喺度采访佢啦，咁跟住咧记者采访佢老豆嘅时候咧，佢老豆就话其实即系佢个仔啦，佢嘅 success 系 in spite of me, not because of me， 咁我中意即系咩意思咧？我个仔咧有今日咧，完全系因为佢自己嘅。咁、咧，我只不过喺佢人生入边咧，作为一个即系如果冇咗我会更好，所以 in spite of me 唔系 because of me 咁。跟住佢讲到呢度喊，次次都喊咁。跟住我唔明 个老豆喊定个仔喊？ 个仔喊，个仔转载翻佢老豆咁讲嘅时候， 个仔听到个老豆咁讲佢喊 就喊。咁我唔明嘅，我永远都唔明嘅。咁跟住咧，有一日忽然间咧，我又谂起一件事咧，就系、是、我妈细个同我讲过一句，就系嗰阵时我成绩唔好啊，俾华人踢出校，去九龙工业度读书。咁跟住咧就升大学咧系好危险嘅。学友社同我讲啦，你升大学嘅机会率14%，咁但系咧就基本上冇可能噶啦，稳定工噶啦。咁跟住我妈可能系出于好心啦，但系嗱嗰个呢一句嗰个 effect 系好，我记到而家嗰句就系咁，阿仔嗱，其实你读唔读得成书咧？都唔紧要嘅，你最紧要孝顺我嘅啫。 嗯。 佢话嗱，如果你几叻有几叻，你叻到李嘉诚咁，你唔孝顺都冇用嘅呢、這个咁样嘅人。 系。 你系咯，我又唔求乜啲咩，你孝顺翻我咪得咯。嗱、呢个好典型嘅。嘅中國人思想啦， 冇錯， 你都唔怪得佢太多啦，因為 佢想你照顧佢啦，好易孝順啦， 好似都系安慰我咁啦，但系有一个嗱，你谂深一层，就系将嗰个对于人生个期望降低咗啦。首先系差异 fail 嚟嘅， 嗯， 系咪做一个孝子得噶啦嘛， 唔使叻噶，唔使读书、 其实两件事冇关系噶， 冇 孝顺同埋成功，点解要楞埋一齐咧？ 即系你成功可以同一时间地孝顺，又或者你成功唔一定系唔孝顺。 系呢度我哋可以讲少少 NLP 啊，两件唔同嘅嘢咧，楞咗埋一齐咧，喺、嗰个人嘅信念系统入边等于咗。 有一个关系， 有 一 个拉楞啦。 吓，咁嗰个父母嗰个信念制约喺呢度开始成型。嗰阵时我十几岁噶咯，虽然唔系一定系三岁之前或者咩，因为 keep 住影响嘅。嗱，我喺呢度想讲咩咧？我阿妈其实有意无意，其实都有呢个咁样嘅意思。 即系其实个信念系咩 ？Sorry， 嗰个信念系你可以唔读唔到书，不过你要孝顺。 个前提咧就系、成功越成功当然越好啦，但系个前提一定要孝顺。 系， 如果你唔孝顺咧，你几成功都。冇用，但系咧嗰个听嗰个咧就会喺度谂，咁系咪如果我成即细路啊？ 嗯， 你讲唔得清噶嘛，即系啲嘢你冇思考得咁清楚噶嘛，咁系咪阿妈惊我如果成功咗咧就唔孝顺咧？ 系， 所以要讲一句咁样嘅，几成功都要孝顺咧？ 嗯， 会唔会 落药 越成功就系咯，好危险噶嗱，呢一个咁样嘅谂法同埋钱系罪恶，又系邪恶咧，好近嘅。 系。 越有钱咧，就越睇唔起人啊！咁啊，就都仲要记得翻人啊！咁嗰堆谂法系好近嘅。嗱、我点解要讲呢两个故仔出嚟咧？因为终于我而家直接讲啦。呢有两种父母嘅啫，一种咧就系、教仔嘅，即系佢想将一啲道理教俾个仔女嘅，真系做教育嘅。 嗯。 另外一种父母咧，其实系呃礼嘅，呃个仔女礼嘅啫。嗱。大家唔会，其实你知我讲咩嘅。有时你见到啲父母仔女咧，好似教紧仔嘅，教一阵嘅时候，个仔女就 听咗， 拗赢咗个妈噶啦。 系 好多家庭咧，就其实嗰个 food chain 咧，最高嘅系 B B， 跟住就系个奶奶，跟住就系个工人，跟住就系个妈，最低咧就系嗰个老豆。所以上次嗰 喺个 hierarchy 喺个权力嘅或者话事权嗰度啦， 个 B B 系上 帝 ，B B 系大晒啦， 咁点解个阿妈譬如即係啲父母係想呃 like 呢咁呢个就我哋按下不表啦。咁呢两种唔同嘅父母有啲咩影响呢直接会令到嗰个仔女嘅世界观好唔同。 係。 嗱譬如以前嗰啲老人家呢係咁讲过生个仔女出嚟呢仔女系债主嚟嘅。 债是冤亲债主他出世是问你攞债的嘛。 但是那个嗱这个 metaphysical 迷信不迷信的东西我们不讨论但是呢有一个这样的但他们那个 implication 是这样的。所以呢他是来攞债的他有一个盲的就是大家都会理解到 ,BB 出世有一个盲在这里。佢会杀嘢啊！佢要闹啊！ 佢要攞，佢要要求飲食啊，生存啊，要照顾，要被照顾啊，要温饱嘛。 系啦，咁但系啲老人家嗰个教落咧，就系、你如果有个仔女系咁慢嘅咧，你要斗赢佢。 嗯， 咁啊教好佢就系咁啦。 唔好俾佢得逞，唔系话佢要乜就俾乜佢。 佢嗰 个 慢嗰个性啊，慢嗰个性格，你 要劳驾唔系俾佢想点点，系 驾驭佢咁，咁要教仔，同而家现代嘅父母系好唔同嘅。咁其实咁样教即系咩意思咧？教佢道理啊嘛，系咪？ 系咪头先你讲第一样定第二样？第一样系教佢道理啊嘛，真系出于要教育好佢个心态嘛。 系啦，咁呢个一个 parenting philosophy 啊，即系一个教仔教女。另外一种咧就系、其实好似啲老豆老母咧玩紧模拟人生咁。 喂，咁嗰啲系佢自己个 ego 啦，系嘛？即系满足自己嘅自我中心， 系咪啊？佢因为我哋上次都有讨论过啦，有啲老豆老母系以前冇嘅，要摆翻落个仔度。 系有好多个案嘅，即系个女士即系曾经好想读大学，但系读唔到，咁就点都要逼个小朋友考到去名校，要佢上去唔知咩哈佛啊名校度读书啊，咁威俾啲亲戚朋友睇啊嘛。而家其实好多所谓怪兽家长都出现呢啲情况噶。 其实弥补心态啫， 系 咪弥补自己当年 我做唔到，咪要我仔女做咯。 吓，咁其实同打机有咩分别咧？我现实生活中做唔到嘅，我咪打机我打翻出嚟咯。 而家打機都其實係一種咁樣嘅心理慰藉 㗎。啊，我咁樣就明啦，點解日本嘅出生率咁低啦？ 因為大家都可以打機喺 VR 喺呢個網絡世界度得到佢 嗰個補償啦， 補償 嗰個 express 咗。 喂，咁我哋講翻呢個即係 parenting 嗰度第二種，其實都幾得意㗎，都幾詭異㗎。 即系话你生个，我哋假设啦 ，assume 啦，父母对仔女嘅爱啦、照顾、关顾系 unconditional， 系嘛，无条件嘅，即系我哋以我哋嘅被教育就系咁啦，即系父母对仔女就系 最高原则嘅， 最高原则系咁啦。但系头先你讲个第二种好似唔系，喂呃 like 嘅啫，喂系乜嘢心理状态造成，或者佢系咪佢自己嘅童年都有啲问题，又或者佢自己有啲嘅缺失 gap 有个空隙。去弥补啊，要 嚟自佢阿妈点对佢，其实佢教大部分人教仔其实系重复翻阿妈点教佢，咁所以佢点解系一个呃拉嘅人呢，就系因为佢阿妈情绪操纵佢。 嗯， 咁调翻转有两种延续落去嘅方法嘅，一系咧就继续情绪操纵自己个仔，又或者咧调翻转，由于佢系一个呃拉嘅人，所以对住个 B B 咧都呃佢拉。 嗯。 大部分的父母是要啲仔女爱佢，系咪？咁好似听落系冇问题喎。 有咩错？即系为我十月怀胎，好辛苦。个母亲其实系 take 紧 risk 噶嘛，佢身体上、健康上要驮住个 B， 牺牲咁多嘢，钱银各样嘢，唔好讲四百万要养个仔女嗰样嘢。我只不过要求你孝顺我啫，有几大问题啫？以前中国思想养儿防老嗰个观念，因为我生个仔出嚟有继后香灯。 系，但系咧由头到尾个重点咧，我要个仔女爱我，个重点喺我度。 要爱我，爱翻个父母，爱翻自己。 系，另外一个嗱个方向调翻转啦，爱个仔女系最高原则啊。其实即系咩意思呢，个仔女健康成长，所以有啲嘢呢其实系唔受欢迎嘅，个仔女系一时三刻系唔开心嘅，但系你为咗教好佢呢，你要做呢啲嘢嘅，咁嗰啲 hard choices 就大部分都而家做唔到啦， 做唔想做啦。例如系咩呢，讲嚟听下，即系嗰啲 hard choices 唔俾人睇电视囉，系咪？我身边啲朋友见到好多知噶，佢哋自己同我讲， 佢明知个仔女会唔鍾意佢㗎啦，你删佢电视，熄佢电视，系咪？ 咁佢知睇得电视多会有 ADHD 喎，睇晒文献啦。 系玩 iPad 啊，而家 系咯。 你细细个喺见到啲小朋友细细个喺酒楼度，佢唔出声啊，而家唔啱唔嘈噶。 睇 YouTube 啊， 系咯， 睇波 唔系睇电视，睇 YouTube， 睇 iPad。 几劲啊！有啲我唔识揿嘅掣。 唔系，头先你讲嘅嗰样嘢，周学党总结翻就系话，而家嘅父母或者呢一代嘅父母，为咗 act like， 为咗小朋友，为咗小朋友中意佢爱佢， 系。 去避免咗一啲大家觉得我做咗之后个细路会唔中意我嘅嘢， 一时三刻系唔中意嘅， 佢唔受欢迎嘅嘢， 系 例如删佢嘅电视，收咗佢部 iPad， 系啦，会喊麻烦， 因为小朋友更加慢啊，即系唔得，我一定要去，我一定要睇。 咁佢为咗悭翻呢个麻烦咧，姐姐搞掂佢啦， 系将嗰个 dirty work 俾咗姐姐做啊嘛，俾咗菲佣做咯， 系啦，又或者有个奶奶出嚟嘅。咁跟住就冇做到呢樣嘢啦。但係咁嗱，講下講下去咗好多人，好多父母其實係想呃拉嗰度。咁有咩咁大嘅影響呢？ 係啦，即係其實我諗聽眾好多係為人父母，佢都好想知道，喂，咁應該點先？冇啊，飛啫，我都唔想煩㗎嘛。咁辛苦，星期一至星期五都係翻工，禮拜六難得同個仔去酒樓飲茶，唔通我想同佢鬧交咩？俾部 iPad 佢咪算咯。即係嗰種咁。对于而家嘅小朋友成长，佢影响又喺边咧？心理上， 我想再分析点解一个父母想呃你？ 嗯， 因为佢就系俾人情绪勒索惯嘅人啊嘛。 嗯， 咁佢就系、 即系其实呢度讲紧系一代影响一代， 系 系咪咁讲？ 系啦， 个父母本身以前佢自己父母 吓 都系情绪勒索紧佢， 系啦， 而佢长大之后做人父母。佢想 佢一系就想情绪勒索翻个仔女，二咧就系、讨好翻个仔女， 嗯， 即系两个变化嘅啫。咁但系有啲咩嗱嗰个重点喺出咗喺呢度，因为一个小朋友咧，佢唔知嗰个宇宙系点样噶嘛。咁咧佢对住一个呃拉嘅老豆老母咧，其实系一个好 unpredictable 嘅世界嚟噶。 系 有时阿妈开心嘅时候咧，咁啊得嘅条界先。但系有时阿妈唔开心嘅时候，咁系唔得嘅。佢完全估唔到。 喂，呢度可以讲多少少啊？即系点样为之佢唔开心？因为个阿妈应该就唔会唔开心噶嘛，即系如果佢 like 个仔女 like 个阿妈嘅话，系嘛？ 嗱，我讲咗嗰个情况先。譬如一个系 严嘅老豆，咁佢系个出发点咧系为咗教好嘅老豆老母咧。咁譬如有啲屋企嘅规矩系食饭之前要洗手啊，呢样嗰样。 哇！我以前细个就系咁。 吓，你咪睇你都算健康成长啊？喂， 健康成长，唉。 嗱，咁佢譬如有一啲咁样嘅家规嘅，咁咧，无论佢开唔开心咧，都会 执行 嘅，执行嘅。咁所以就 independent of 嗰个老豆嘅情绪，呢啲规矩就系规矩，道理就系道理。佢会解释翻个道理出嚟，咁嗰个细路咧会学到呢个世界咧系有一啲规则嘅。咁佢嗱，对于个理性有个信心啊。嗱，讲到自尊心，自尊心最重要嗰个特点咧就系对理性嘅信心。 有信心。 咁但系咧。如果一个父母呢是情绪化的，他喜欢那天呢就乜都得，他不喜欢那天呢就乜都是错的了。 那你很难 predict, 很难预测的、 哦。是啦，那个小孩呢就不知道那天就算洗了手呢，那妈呢或者老豆呢就会挑剔他，你的指甲未剪，或者你拿筷子的手势不对、嗯、这样那样。因为其实就不关他做得 啱。不关他啱不啱事，只是情绪上他情绪化，所以就是要搞他。 系啦，咁嗰个细路嗰个惯性咧就会变咗系呢个世界咧啱唔啱系唔重要嘅， 嗯， 而系对方嗰个情绪， 嗯， 咁咧就变咗好中国人啦而家。 你要 take care of 佢嘅情绪咯， 猜度上司嘅心思。 咁佢想点咧？ 吓，咁嗱，我哋如果上次话嗰个情绪界线同埋情绪勒索嗰个原因咧，就系、是、嚟自我哋好容易受对方嗰个情绪影响啊嘛，俾人勒索嗰个原因就系、是嗯、我哋有内疚啊，佢个情绪影响到我哋啊嘛，那个原因咧就系、是、嚟自呢度咧，因为你由细咧嗰个生存有冇饭食咧，因为细个嘅时候老豆老母就系上帝嚟噶咯， 佢一定系俾饭，佢一定佢俾饭你食嘅人嚟噶嘛，你唔好得罪佢噶嘛， 吓， 深孝， 佢就学到一个道理就系、是、呢、這个世界呢、這个宇宙咧系理性系唔重要嘅，道理都唔重要嘅、嗯，对方嗰个反应同埋情绪咧就系、是、我生存嘅。由来 喂，咧呢度咧有少少极端、哦，即系你讲到好似啲父母得两种咁，有啲咧就变态嘅，即系情绪化到癫嘅、啊。今日咧就可以洗手食饭，听日可以唔洗手食饭咁样。 逻辑嚟啫嘛，譬如嗰、那个讲道理嗰个老豆老母咧，都有情绪噶。 冇错， 佢控制得住。 嗯， 佢执行嗰个家规嘅时候咧，佢系根据个道理嗰度嚟嘅。 嗯。 佢情绪佢自己丢。 唔会因为佢今日心情好所以就得啦，你可以唔使食唔使洗手食饭啦。 万岁咁唔好呢啲咁嘢嘅。佢几开心你唔洗手佢都系打嘅。系咪、嗯另外一种系直情都唔執行。 嗯。 系咪呢咁系咪好极端 喂但我即系你讲到呢度我又想分享一下自己啲经历。我唔知道嗰个系咪一个 blended, 即系两样嘢加埋定系是但一样都有啲嘅。即系刚才我讲就话即系我童年都是在一个相当严格的家庭成长的。 嗯、 我父亲是严格的。即是有一些原则上他 要遵守，譬如吃饭不可以开电视。是啦，即是吃饭就吃饭不可以开电视。那不知道谁开了电视之后呢就被他呢即是发脾气就整个电视打烂了。一锤打落个电视就爆了。 哇暴力家庭话是。 是啦。那他经常经常挂在后边的一句说话就是我情愿我杀咗你，我都唔想你出去第时大个嘅时候学坏，俾人拉咗、 嗯， 即系嗰种啊。嗯、但系佢又有一定嘅情绪嘅，有阵时佢个情绪好波动嘅，但系又唔代表佢冇原则。佢教晓我有一日攞住一沓书出嚟，里面系四书五经同埋唐诗三百首，同我讲话三个月同我背咗佢。我嗰阵时系讲系小学啫，我话点背啊？佢话你唔使理个。内容啊，总之你背咗佢啦。 咁后屘背唔背到？ 背到 三句背晒， 唔系四书五经背唔到啦，但系里面有一啲章节佢一定要我背。 哦 okay、 长恨歌系背咗出嚟 嘅。哇喂， 长恨歌系背咗出嚟。喂，之后咩即系咩？汉王重色思倾国，与多年求不得。杨家有女初长成，养在深闺人未识。哇，呢啲咁样朗朗上口，佢话：喂，我以前啊读书薄薄斋系咁噶嘛，你背唔到一个手掌就俾人打鱼噶啦。咁样，即系佢有呢种传统嘅中国思想，但系佢亦都唔排除系有一啲情绪嘅因素喺里面嘅。 人间有情绪咧，而一个嗰个重点咧，就系佢执行嗰啲规矩嘅时候 ，consistent， 一唔一致，定系受佢嗰个情绪影响啫嘛。 嗯， 系咯。咁你爹哋系属于边边啊？ 两面都有咯。 咁咪即系唔系咯？ 唔系咯。有啲时候佢执行原则嘅时候系90% 系 consistent 啦，我咁讲。 哦，咁 OK。 一致。 咁 OK。 但系佢亦都有一啲好情绪化的情况嘛。 wish 嗰样嘢会令到我觉得，哇，点解你一时一样嘅，突然间你会 哦咁唔得咯， 雷霆大发，突然间又咁好嘅咧，吓咁样， 即系但系嗰个行为标准有冇？ 佢唔会解释，佢唔冇解释。头先你讲话个父母都会解释我点解要罚你，点解要闹你嘛？ 系啦系啦系， 其实佢冇喎。 O、okay、 K， 我唔知道、 啊，系咯， 可能过咗几个月你先知道，或者之后你大咗先知道、啊。 就是他那排那個情緒怎樣？ 你問我當刻其實作為小朋友就會覺得是情緒上很受波動的，會受影響的，即是會害怕的，哇，為什麼突然間會這麼大反應呢？那樣東 西 你剛才我聽完那種有一些情緒勒索的元素在這裡，但同時間也都有原則，他都是想教好，他心他都是想做好的，會不會、啊、上一代的 parents 的父母，他是他給他父母這樣教，他覺得這樣對的，用回 copy and paste 這一套， 是，但是有10% 的时候就執行不到，是吧？ 没错。 那就程度之分咯，真是。 是咯。 即譬如譬如我的 parent 就严重一点的，可能大部分时间都是 random 的。 嗯。 那咪严重一点咯件事。但是如果譬如你得 10% 的，那你那个对理性的信心又强一点。即 你问我，我到现在今天都会很感恩他们的，很感激他们这样教。因为好少我身边的朋友，我童年都好啦，父母没他那么癫。 看王仲释师傾过。 是啊，你长恨歌都要背出嚟，背唔到真系哼落嚟啊！ 吓咁嗱，我哋做一个总结先。而家我哋 so far 讲咗啲乜嘢咧？就系、是、一个有两种父母，一种父母咧系想教好个仔嘅。嗱，你唔好同我吹水话全天下父母全部都想教好个仔女。我而家讲个意思就系、是、嗰、那个出发点啊，系个仔女好定系你想个仔女爱你？ 嗯嗯嗯， 系咪嗱？两 种父母嚟嘅，系啦。咁跟住落嚟咧，我哋先休息一阵啦。转头翻，我哋会继续探讨，就话呢两种父母嘅后者，我哋会想探讨，就话对于嗰个小朋友嘅影响系点样，喺心理上、成长上面， 自尊心高同埋低嗰个位置就喺呢度。 系，冇错。咁啊，转头翻嚟讲。